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4月1号星期日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打算逗逗谁来开心呢？不过今天的天气还真的打算要逗你开心一下，气温直线上升，最适合外出踏青了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1度，最高气温25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中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1度到21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1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海淀在11度到25度，丰台在12度到2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慕田峪长城在9到23度，青龙峡在9到23度，仙气洞在9到24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运动过后不能马上做哪些事情呢？很多人都喜欢运动，但是在运动过后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，比如不宜立刻坐下休息。如果在运动后直接坐下，会导致我们血液迅速的回流到心脏，容易引起血流加快，甚至是出现大脑供氧不足的情况。运动后还不宜立刻洗冷热水浴，如果在运动后进行热水洗澡，会导致血流量加速，也会产生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。而在运动后更不可以用冷饮来代替喝水，这样容易引起一些肠胃疾病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春天的美是斑斓的，色彩绝对是春天的标志。今天不妨跳一个登山步道，融入春色吧。我推荐百望山登山步道，这里有漫山遍野的山桃花、迎春花，让这个登山圣地变得更有魅力。站在黑山头的木质观景平台上，整个北京城的容貌都一览无余了。在视线的尽头处，天与地、山与云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，恍若置身仙境一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。 Let it

马，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。踏平坎坷成大道，都把艰险又出发，又出发。 罗伊·克里夫特说过一句话，我爱你不光是因为你的样子，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。对的人就是让你想要对着山川湖海肆无忌惮地说出你的爱。我们遇到了那个人，会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少年。

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就像风云的善变，将是哪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苦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早上好，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，我是阿珂。4月1号开始，条码支付额度将实行分级管理。对于线下扫描静态码的支付方式，每人每日最多不能超过500元。专家认为，新规的出台更加规范了市场环境，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近日，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规暂行条例出台，其中对用户电子信息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规定，也明确了泄露寄件人的隐私最高可罚10万元。教育部等5部门近日印发了《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到2022年》的通知，将改进和完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，将免费师范生改为公费师范生，履约任教服务期调整为6年。去年7月，中国政府宣布2018年1月起开始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。目前，美国约有1/3的废品在其境内处理，剩下的1/3则出口到全国150个国家。其中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废品出口地，占了大约40%的份额。因此，中国的洋垃圾进口禁令让美国垃圾出口商措手不及。2018张信哲歌时代2北京音乐会将于4月5号、6号在北京音乐厅开演。这次音乐会将是流行音乐与交响乐的首次融合，也是张信哲在音乐上的一大突破。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近日透露，今年5月份故宫将利用 VR 等技术将《清明上河图》复活，参观者乘着小船就可以从虹桥下面穿过，走入传世名画。另外，今年6月份参观者还可以走进文物医院，近距离了解国宝修复的全过程。逃跑的兔子晨曦新作展日前亮相北京民生美术馆，展览带来艺术家晨曦近2年来的新作，类型涵盖了架上绘画、手稿、雕塑、装置等，展览将持续到5月1号。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

一次演唱会当中，叮当呢有一段自述式的开场，他说在做着各种跟音乐不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他一直怀揣着一个歌手的梦想，但是非常的苦恼，直到有一天偶然的看到了一个比赛，这个时候他通过这个比赛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歌手梦。所以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 要走好吗？这次就让我做决定，虽然还是没能忍住眼泪，这次我真的想通了，原来不是只要爱就可以，原来怎么爱才是个问题，可是自己解决不了问题，这次就算是我输了。对未来的情人，听听他的话多一些，少一点迂回，可惜你用心。对未来的情人，想想他的好多一些，坚强的感情要两个人努力。 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大家好，我是果皮江爷爷。今天啊，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，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。 别提了，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？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，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，现在还打着石膏呢。 这， 嗨，你也才伤这么一回，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。哎呦，我的小蛮腰哟！ 你们都别嚷嚷了，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呢。 你是？ 我是下水道井盖。 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，爱护公共设施，共建文明社会。

在1999年，羽泉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《最美》。同样是流行音乐幕后出身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呢，包办了整张专辑几乎所有的全部的词曲创作，并担当了其中4首歌曲的编曲和制作。那么在内地呢，尤其是音乐组合首次以这样的方式来亮相。同时呢，专辑的海外发行当中呢，羽泉更名为野孩子，专辑的名字也从最美变成了感觉不到你。野孩子代表了羽泉在音乐当中不受任何限制的一种形式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音乐的各种表达方式，无论是海外版的野孩子还是内地的羽泉。我相信这一首《最美》带给我们的青春回忆是永远无法抹去的。 冬天变成了春天，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次选择都必须是一次超越，否则就不要选择。每一次放弃都必须是一次升华，否则就不要放弃。做人最大的乐趣在于通过奋斗去实现理想，所以选择放弃意味着我们还要更加完美，有缺点意味着我们还要更加努力。放弃是一种智慧，缺陷是一种恩惠，因为有新的目标去奋斗，人生才会更精彩，生活才会更充实。经典969，我是阿珂。